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亨利四世》，原剧作者是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和戏剧家皮兰德楼。他一生创作了长篇小说七部，短篇小说300多篇，戏剧40多部，其中以剧作成就最高，曾获得193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亨利四世是皮兰德楼的代表作之一，他以荒诞的时空变换手法表现了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极度苦闷和绝望心情。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亨利四世》，改写丁涛，朗诵邢岩。 母亲的丧事料理完了，母亲临终时的嘱托像块石头压在蒂诺里的心头。母亲要求儿子在自己死后务必为自己的弟弟，也就是蒂诺里的舅舅延宜治疗，因为他感觉到弟弟的病马上快要好了，可自己等不及那一天的到来。舅舅疯了的时候，蒂诺里尚在年幼，但那一天在他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痕。20年前的化妆游行佳会上，年轻英俊的舅舅装扮成德国11世纪的一位国王亨利四世，骑着高头大马，突然马受惊了，毫无防备的舅舅摔下马来，后脑着地昏了过去。大家把他抬到别墅，2个钟头后他出现在别墅的客厅里，加入到寻欢作乐的人群中去，同别人一样开着玩笑装着傻。他本来就具备着演剧的才华，此刻把自己用了1个月的苦功背下来的历史知识，甚至一切可能搜集到的细节都充分地施展开来，把亨利四世演得活灵活现。忽然间大家愣住了，惊呆了，他们发现面前的亨利四世不再是假的，他不是在做戏，而是变成真的了。他真的发怒了，眼神凶得怕人，拔出腰间的佩剑，瞪视着周围的伙伴。刚才他们与舅舅开玩笑，用鞭子、扇子、手杖打他，现在舅舅却要真的用剑刺他们，因为这些人冒犯了他的龙颜。从那一刻起，舅舅就变成了800年前的皇帝亨利四世。为了满足他，家里人精心布置了一个宫廷的环境，让他完全沉浸在古代的幻境中。迪诺里请来著名的精神病医生吉努尼，同来的还有贝克莱迪男爵、马蒂达侯爵夫人及其女儿弗利达小姐。这一行人除迪诺里外， 都是第一次来到这改装后的别墅。他们心神不定，几乎是怀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心情走了进来。贝克莱蒂男爵曾是舅舅的朋友与情敌，共同追求过年轻时的马蒂的侯爵夫人，是现在双居的马蒂的侯爵夫人的密友。他连连赞叹着这间大厅的富丽堂皇，真如皇宫一般。吉努里以一副医生的专业眼光审视着房间，脸上露出一丝笑意。有趣极了，即使在他的环境里，他的强烈的疯狂都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内心最激动不宁的要数马蒂的侯爵夫人了，他一进来就东张西望，显然是急于寻找一样东西。啊，在这儿呢！他快步奔到一幅大画像面前，眯着眼端详着，又后退几步，用鉴赏的目光盯着，心醉神迷的喃喃自语：“啊，是的，是的。”忽然，他招呼女儿弗里达过来，把她推到面前，指着画像让她看。弗里达漠然的脸上露出了惊异的神情。啊，母亲，是您的像？不对，不对，女儿，再看看吧，是你，不是我，是你。这座完全按照古代高拉斯皇宫里的御座室装潢布置起来的大厅，靠墙立着两幅现代的大幅油画，都是当年化妆游行时画下来的。一幅是舅舅的，扮作亨利四世；一幅是马蒂的侯爵夫人的，扮作古代与他同名的图斯干的马蒂的侯爵夫人。马蒂的侯爵夫人已经多年未见到自己的倩影。弗里达小姐是蒂诺里的未婚妻，刚满19岁。她对于到别墅来根本不感兴趣，是母亲硬把她拉来的。已经45岁的母亲风韵犹存，只是脸上的脂粉过于的厚重，令人看上去不舒服。像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弗里达揣摩不透母亲的心，不明白她异变的举动是要干什么。这时，母亲拉着她不放，用手抱着她的腰，指点着画像，絮絮叨叨：“得了，你看我这幅像，不像你吗？”除了最初一刻的惊讶外，弗里达早就又回到冷漠的心境中去了，对于母亲过分的激动觉得十分厌烦，她无可奈何地敷衍道：“这个我真……”马蒂的侯爵夫人忽然又打断了女儿的话：“是啊，你不觉得是吗？你真的不觉得是吗？”夫人转身招呼别人，要他们发表意见。医生认真地说：“确实太像是小姐的画像了。不过说老实话，一个女儿像一个母亲，并不是什么可惊的事。”贝克莱蒂男爵在一旁不断地向医生眨眼努嘴示意，阻止医生的话头，可医生根本没有注意，仍然发表着他的感想。一幅像是一种钉在那里的死东西，在小姐看来，它只是一种遥远的没有回忆的东西，而在侯爵夫人，她却把一切都换回来了，动作、 姿态、相貌、微笑，许多事。自然，你可以在你女儿身上把那些旧日的事情再经验一遍。医生只有一点儿欠明白，就是他不懂得夫人的心思。夫人要的不是回忆，而是想挽住失去的少华。他希望自己就是自己的女儿，而不是从女儿身上重温旧梦。眼看着自己的影像变成他人的影像，怎能不叫夫人痛彻心脾呢？可偏偏医生这样不识趣儿，夫人终于按耐不住，对着贝特莱蒂发起火来。这时医生才悟出自己的莽撞。这时门开了，一位身着古装的青年跑进来，众人一下子骚动起来，以为是亨利四世。经蒂诺里解释，才知道他是雇来的佣人，专门充当亨利的身边军机大臣。他们一共有四位，这位叫拜多德，替补死去的拜多德，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上班。拜多德一见蒂诺里，像见着救星一般，语无伦次的一个劲儿的要辞职回家，说他不干了，受不了了，要发疯了，全糊涂了。原来这位青年头一次扮演白多德的角色，假戏真做，侍奉亨利王，说着800年前的宫廷语言，这一切搅着他心烦意乱，头晕脑胀，无所适从。可偏偏那另外三位伙伴不但不帮助他，反而拿他的窘态和混乱寻开心。终于龙颜震怒，亨利下令拘捕白多德，立刻升御座审问他。这一天的经历对于白多德不啻是场噩梦，就像是被人强行送回到了古代，心里充满恍惚恐惧。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演戏感，一切都是真真的，是真实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再多一天都无法过。迪诺里顾不上拜多德，他现在得设法平息亨利的怒火。他让另一位军机大臣去禀报，说有客人求见王上。按照惯例，来客都要先化妆，于是玛蒂达夫人装扮成皇后的母亲，吉努里医生装扮成主教大人，贝克莱迪装作主教的侍从。门开了，两名侍者首先进来，分立御座左右，接着亨利四世走进，后面跟着恭恭敬敬的军机大臣们，一个抱着冠冕，一个拿着鹰头王杰和十字球。亨利大约50岁，面色苍白，在面颊上涂着两块羊剪剪似的红色，十分醒目。他头发已花白，在前额和鬓角处用一种幼稚而鲜明的方式染成浅黄色，在王服上面套着一件悔罪的麻衣。总之，他的装饰如此反差强烈而不协调，再加上两眼那种凝固的神气，看上去令人感到心中凛然。亨利先向玛蒂达鞠躬，又向医生鞠躬。夫人，主教。亨利看见了贝克莱迪，认定此人是自己的仇敌，跟着仿佛要逃避一种危险似的， 他马上转向马蒂的与医生，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话。当然，他所说的都是历史书上记载的有关亨利四世的事情，比如他如何六岁登基，导致母子分离，他如何想离弃王后，可是由于教会的干涉而不得已。他与教廷之间的激烈矛盾与斗争，他怎样被革除教籍，被罚披麻衣，跪雪地，向教皇恕罪。他是如何憎恨与藐视那些主教们。除了医生还保持着冷静的观察态度外，其他人都手足无措，勉勉强强地应对着他。可是哪里想得到，眼前这位风态可掬的亨利早就不疯了，而是在清醒地装疯。不错，他曾经疯过，但突然有一天，大概发生在疯了近12年之后，他恢复了神态。最初他不知道自己是在梦中还是醒着，是幻觉还是疯了，无从确定。后来他才明白，自己的意识是清醒的，思维是清晰的，自己已经真正变成亨利四世，真正生活在800年前的古代了。以前是作为疯子无意识的装扮亨利，今天是作为正常人清醒的扮演亨利。多少个夜晚不能成眠，往事历历在目，连当时未注意过的细微末节都鲜明地呈现在脑海中。当年为了亲近马蒂的消极的缘故，他才选中了亨利四世这个角色，为了在化妆晚会上大显身手，有一个月之久，他几乎通宵达旦地熟记背诵有关亨利四世的历史资料，竟至到达了出口成诵的程度。他还追忆起参加游行的人都专扮成帝王、王后或王妃，那是贝克莱蒂出的主意，而且是贝克莱蒂紧随在自己身后。他的剑法十分高妙，在马猛然受惊把自己扔下来的一瞬间，当时自己感觉到马的屁股似乎被什么刺了一下。朋友的阴险欺骗，心爱的女人早已嫁人，生活的位置都被别人占了去，他再也无法回到现实的生活中去。他所熟悉的还停留在20年前在自己的身上镌刻上了一个标志，人人都重复说着的名词，疯子。他多么愿意长醉而不愿醒啊！20年前与800年前与他有什么不同呢？于是他决定不暴露自己已经痊愈的真相，开始清醒地扮演着亨利四世的角色。只有一个人，就是他已故去的姐姐，在这世上唯一如同母亲般爱他的姐姐，察觉到了这一点。这一次在被召见的人中，亨利渐渐认出了马蒂达与贝克莱蒂时，心灵被强烈的震撼了，一种潜在的意识迫使他加倍的逼真的扮演着亨利四世，像当年在化妆晚会上一样。然而所不同的是，800年前的亨利此时此刻又变成了他自己的化身，控制不住地借亨利的躯壳倾吐着自己积郁在心底的思想、痛苦、悲凉、厌恨，因此才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和力量紧紧攫住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一只一个个脸色泛白，浑身冒汗，尤其是从他口中滔滔不绝地发表着人生的宏论，字字都直刺大家的灵魂。这哪里是疯子之言，简直是哲人的理论。比如他说，胡人，你从来没有在你身上发现过一个完全不同的自我吗？夫人，你染的头发当然既不是想欺骗别人，也不想欺骗自己，不过是想欺骗一下那镜子里的影子罢了。我染它是为了好玩，可您染它却是认真的。夫人，你也是戴着假面具。而你，但免你，当你回忆起你以前的情形，你从前所做的事，便是你认清那些梦一样的存在你心里的现实。亨利四世讲完话后，带领侍从退下了，留下了目瞪口呆的人们呆在大厅。立时侯爵夫人呜咽起来，像昏了似的跌坐在椅子上。其实亨利的内心何尝不如此呢？他是拼了全部的力量才把自己的激动控制下的。可这时他的防御崩溃了，在侍从们的面前，亨利第一次摘掉了疯子的假面具。他肆意地讽刺刚刚召见过的人，称他们为小丑，宣称自己扮演亨利王是为了随意摆弄他们，拿他们开心，叫他们戴上假面具来满足自己装病的癖好。这可把军机大臣们吓傻了，站在一旁呆呆地看着听着。他们这样一副驯顺痴呆的样子，激得亨利又暴躁起来，驱使他又拿出专制君主的威严来责骂训斥他们。亨利由此又谈到世界与人生难以理解，面对着难测的世界，人就像乞丐一样。亨利忘记了周围，沉浸在他内心的痛苦中，感到无比的孤独与无助。天黑下来，亨利的内心仍然难以平静，他独自躲入大厅。忽然从右边的画像上发出一声尖叫，接着一个人影从画框中跑出，把沉思中的亨利吓得毛发倒竖，差点被吓疯了。灯光亮了，原来是弗丽达小姐，此时他已倒入迪诺里的怀中。让弗丽达小姐装扮成画像是医生的主意，这是他医治亨利疯病的办法。叫玛蒂达夫人与她的女儿都装作古代的玛蒂达伯爵夫人，使亨利同时看到年龄相差20岁的同一个人，在受到突然震惊之下能够悟到自己的时间错觉，从而清醒。可是弗丽达小姐一见到黑暗中走进的亨利，自己先吓昏了头。医生的计划告吹，此事已无关紧要，因为从侍从们的口中大家知道了亨利已痊愈的消息。顿时一种受人耍弄的怒火在人们心中腾起，他们纷纷指责与嘲笑他。亨利竭力为自己辩解，抛白自己痛苦的心境，他内心深深地希望人们理解他，接受他，渴望重新回到现实中，回到人群中。他当众揭穿了当年把他从马上摔下来的阴谋，却不愿将名字披露出来，因为任何报复与悔罪都追不回生命的流逝与虚掷。亨利真挚地倾诉着自己的满腹之言，他承认自己 之所以决定用最清醒的自觉来度过漫长的疯狂生活，是为了报复。报复那把他的脑袋碰了一个大坑的石头。命运捉弄了他，而他却以可以自由的疯狂应付玉如的制造幻境来向命运回报。在当疯子而当得尽善尽美的境界中，心灵得到了慰藉。可是现在面对着真实的生活，他好不容易构筑的幻象破裂了，他抚今追昔，沉吟徘徊，痛苦万状，不知生之路在何方。亨利一旦打算过正常人的现实生活，他的现实便是20年前生活停顿了的那一刻。他要与之共同生活的，只是与20年前的玛蒂达惟妙惟肖的弗里达小姐。于是亨利情不自禁地把弗里达拥在怀中，喃喃地说：梦在你身上活起来了啊，我的人儿，你是我的，我的，完全属于我的。他不知不觉地完全坠入了20年前的幻境之中，疯子般的狂笑。 当大家过来抢夺弗利达时，亨利四世又复活了，他暴怒地喝令军机大臣逮捕他们，而这4名青年竟然木偶般地真将众人扭住了。当贝克莱蒂奋力挣扎时，亨利突然拔出佩剑向他刺去，受重伤的贝克莱蒂被人抬下去的时候还在呼喊着：不不，你并不疯，他并不疯。亨利被自己的行为吓呆了，两眼几乎瞪出了眼眶，他叫侍从们围在自己的四周，仿佛要寻求保护，语不成声地说：啊，现在是的，不可避免的，我们要永远永远在一起，在一起了。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戏剧家皮兰德楼的作品《亨利四世》。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儿，再会。